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同成功进行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的成员合影留念，由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热烈祝贺国防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和干部，满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之心，以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决一生死的斗争，来在短期间里成功进行更高阶段的弹道火箭水下试射，从而在实现我国核武力高度化方面取得巨大的军事进展，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坚信，参加者将全部爆发出不屈的精神力和无穷无尽的力量，千方百计地巩固新军革命的兵器厂，为把我国转变成为一个天下无敌的军事强国、火箭强国而尽到自己所承担的使命和本分。